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今天的话题是为什么有些人呢会出现早衰。我听过一个中医老大夫的这个讲法，他说呀，上古智人由于遵循养生的法则，故能够度百岁乃去。今时智人违背了养生的法则，则半百而衰。人的寿命的长短呢，不在于啊时势之意，而在于人是否善于养生。人体的衰老呢，是一个逐渐呢发生的一个过程。不但不同的人呢，衰老开始的年龄各不相同，而且就自己，就这个本人，同一个人各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退化的年龄啊，也是不一致的。衰老有两种，一种是生理性的衰老，一种是病理性的衰老。当然病理性的衰老那就是出现了一个早衰了。其实早衰的原因啊，就在于先天禀赋薄弱，后天又失调养造成的。早衰的原因呢，首先第一是七情太过。咱们都知道老话说的，笑一笑啊十年少，愁一愁啊白了头。白了头的话呀，就是内经上所说的七情中间的忧伤对于人体刺激以后所引起的衰老的症状。如果长期受到精神的刺激，或者突然受到剧烈的精神的创伤，超过了人体生理活动啊所能够调节的范围，就会引起体内阴阳气血失调，脏腑经络的功能混乱，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促进早衰的这个来源。所以咱们说这个人的七情啊不能够太过。第二呢是疾病的损伤，疾病可以加速衰老，促使呢早亡，缩短了寿命。原因是患病以后可以加重阴阳平衡的失调，加重气血精神脏腑的亏损，甚至呢导致气散精气成神去，阴阳离绝而死亡。可见呢疾病也是导致早衰的原因之一。当然了，你要是过早的年龄，30多岁、40多岁，你有好多的疾病缠身，那当然必然是会表现出来一个人的整体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状况了。第三呢，原因是饮食不节。科学研究呢发现，进食过饱以后，大脑中间呢一种叫做显微芽细胞生长因子的这个物质，会比进食前呢增加很多倍。这种物质呢能促使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和脂肪细胞呢增殖，而且能够使得脑动脉粥样硬化，那必然是引起大脑早衰的一个原因。还有第四个原因，引起早衰的原因呢，就是说劳伤过度。劳伤也就是指啊过度的劳累引起疾病，形体过度劳倦变伤啊，就借人的一个正气。那么《黄帝内经》上头就说了，一亡胃肠故半百而衰也，就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如果把忙做忙为 当作正常的一个生活规律，只能活到50岁，就显得呢很衰老。所谓王作王为啊，就是指啊错误的一个生活方式，劳伤过度。那当然了，一个人的整个的人的体力精力，整个人的一个人体的内环境的调节是有限的。可是呢，你过度的劳伤的话呀，必然呢就是造成啊超过了你的极限的。人体是可以代伤的，有自己啊自我起一个代伤作用的。可是你都超过这个极限，那就没办法了，必然是出现了早衰。所以说早衰的原因啊，实际上啊也是在我们普通人中间呢，这个有人身上出现早衰的话，必然呢会出现这些原因，七情太过。那么当然呢，这中间呢包括受精神刺激啊，精神创伤啊，那么使得自己体内的阴阳气血失调啊，脏腑经络的功能混乱呢、啊、那当然第二个原因就是疾病了。你多种疾病的话，也是加重阴阳平衡失调，加重气血精神脏腑的亏损。另外呢，自己的科学的这个膳食结构没有建立，饮食不济，最后呢还有劳伤过度。而所以呢，这个早衰啊就可以啊，就说在这个各个个体的人的身上呢表现出来。当然在这儿特别要指出，女性更年期以后的话就容易出现。有的人更年期，隐性更年期35、6岁就表现出来了，有的人要到50多岁才能够表现。所以这中间的这个表现的整个人体的这个早衰啊就是表现出来。当然除了刚才说的早衰，另外有一些客观的情况，比如说是肥胖。胖人的血管中间脂肪多，胆固醇高，影响代谢的功能，心脏呢就需要花更大的力量呢来运送这个血液。当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0公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您千万要注意了，咱们就要减重了，你已经超标了。另外呢，好多现在有一些中年朋友啊，因为工作的性质久坐不动，久坐的话呀会增加呀多种慢性病的风险，加快一个人体的衰老的速度。运动是最佳的青春处方，有助于生长激素的分泌，改善睡眠的质量。过于剧烈的运动呢会容易导致受伤，会呢容易啊造成我们健康危害。当然咱们的运动是要适量的，最好的抗衰老的运动是什么，就是咱们要求的一个有氧运动。你有氧运动啊，再加上一个肌肉的训练，再加上伸展的体操，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健走。咱们所以啊你适当的走路，每天坚持一定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帮助你啊就可以啊促使自己的衰老啊就不那么快。当然本身工作中间受到的压力过大，那么或者是精神上受到创伤呢，态度呢就是悲观，面对压力人体会啊分泌啊这个压力的激素，这个重大的压力呢还会干扰生长激素的分泌，这是促使老化的原因之一。所以保持一个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话呀，那么咱们平均的寿命可以增加7岁到8岁。因为在遭受啊压力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转换一下心情，减轻伤害。所以呢，老年人您就是现在岁数大了，咱们也得要放松自己，减压，不要啊依赖食物、酒精、药物来减轻压力。这个时候呢咱们能够啊这个处在一个心情愉快的状态，这个定期的体检，这都对这个防止身体的这个衰老有好处。当然还有呢，这个是因为生活没规律，实际上人呢就是一个小宇宙，五脏六腑呢是阴阳相生， 要顺应呢这个四季，咱们这个要调整到一个综合的状态，才能够创造健康。也就是说，人体的内环境还要跟外环境适合的。春天呢，万物新生，适合外出打青，促进新陈代谢。夏天呢，就需要摄食的收敛，那么中午的时候小睡片刻，在清晨跟傍晚呢活动活动。秋天呢容易造成心情啊低潮，所以要避免过度的精神的刺激。冬天呢是收藏的季节，适合进步休养生息。所以说人要适应呢四时，天人合一，与外环境呢协调。那么这样的话呢，内外环境的平衡的话呀，人就必然的能够啊避免早衰，避免呢就出现呢一些呢老年性的疾病的发生。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至今啊，咱们从祖先开始都是把它作为一个上上品来看待的。灵芝实际上啊，本身就是一个正菌。《神农本草经》中间呢，就是记载，灵芝指胸中极，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气，见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生，不老延年。所以说咱们祖先呢对于这个灵芝的认识啊，实际上已经呢是很透彻了，知道它是我们给人体啊一个全身的调理的。灵芝呢味甘性平，归心肝肺经，灵芝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适用于很多的这个体质虚弱的这个人群，气血不足的，神疲倦怠的，气短乏力的，心脾两虚的，血不养心的，造成的心神不宁的，心悸失眠的，多梦健忘的，肺虚气弱的，咳喘不一的，哎，这些呢都是起一个调理的作用。列在一点上呢，实际上也是对灵芝啊，看待啊，也是这个把它是归位于一个上上品，它的排位啊是在人参之前。《本草纲目》上头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可以补肝气、安神，益精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所以说看来啊，灵芝啊对于我们的体内的五脏六腑啊都是一个很具体的起一个调理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咱们为什么就说有的人就会出现这个早衰呢，实际上啊咱们要注意自己的养生，把咱们呢体内出现的这个比如说啊出现的这个受到的一些精神刺激啊，精神创伤啊，那么造成我们体内啊阴阳气血失调啊，脏腑经络功能混乱啊，这样的话再加上或者已经出现了一些慢性病的话，阴阳平衡失调，气血精神脏腑的亏损，哎，调理调理。所以说有时候自己注意这个问题的话，你注意自己的养生，自己的保健，还是对自己的健康啊能够起，有时候自己注意这个问题的话，你注意自己的养生，自己的保健，还是对自己的健康啊能够起作用。而在这中间呢，因为灵芝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这些成分进入到体内以后啊，就是起一个整体调理，局部改善，就看你哪个主器官的功能啊就在那儿不对付不平衡了，整个人体不是处在一个内环境平衡的状态，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内环境自己都达不到平衡，你怎么去适应外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说灵芝